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云主任你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就高血压这个话题呢跟大家来交流哈。今天呢，我们要说一说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高血压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嗯，赵老师，很好的话题。第一就是血压波动大。哎，很容易发生体位性的低血压，就是本来有高血压病，然后早晨去洗手间的时候咕咚一下倒那儿了。其实这个就是体位性的低血压，人站起来了，但是呢动脉硬化，血管弹性差，这个时候呢血压没有相应的升上去，脑供血不足。 那也就是说虽然它是高血压哈，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体位性的低血压。 对 啊， 哎，这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啊是对老年人的危害啊非常非常之大。您看，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说我早晨去早市买菜，那么我一低头挑菜的时候，我头一抬起来一站起来立马就晕了，眼前就黑了。 嗯， 这位听众朋友就是他后来就抗纤维化，哎，然后也是用茶色素，后来他说我低头挑菜，然后这种抬头站起来头晕眼前发黑的这个症状没了。 嗯，那这个呢是因为他的动脉硬化， 哎， 啊，以及他的血管当中有纤维化的这样的组织有关的是吧。 哎，对，所以老年人呢他的这个高血压病的这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血压波动大，容易发生体位性的低血压。 嗯， 哎，体位变动的时候眼前一黑晕倒了，哎，体位变动的时候头晕头疼的症状加重了，这个就是立位低血压。那么60岁以上的老年人，哎，这个高血压病的第二个特点啊，就是老年人高血压半数以上属于单纯收缩期的高血压，就是高压高，哎，低压并不高，有的人低压还低。那么这样的老年人发生冠心病、发生脑卒中和发生尿毒症的这个危险是非常之大的。就是说您只是高压高，其实就是这个高压高的高血压最容易发生靶器官的损害，哎，最容易形成冠心病，最容易形成脑卒中，最容易形成尿毒症。哎，那么高压又高低压又高的这个高血压反而没有单纯的高压高的这个高血压损害大。 嗯， 还有呢就是低压高的这个高血压它的损害会更小一点。 嗯， 所以老年朋友您不要认为我这个高压很高低压并不高那这个损害会小，实际不对，就是您的高压越高低压越低对您的这个靶器官大脑心脏和肾脏的损害会越大。 嗯，所以一定要重视起来， 要重视要重视。就是说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个就说明中老年朋友的动脉硬化是严重了。 嗯，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抗动脉硬化。 嗯， 哎，那么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高血压病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脉压差大。哎，通常情况下这个脉压差越大也就是显示动脉硬化的程度越加的严重。您自己高压量一下低压量一下高压减低压，哎，其实正常的这个压差是要在50毫米汞柱以里， 那么您超过50毫米汞柱了，就证明麦芽差大了，而且麦芽差越大对人体的伤害越大。这个欧洲的高血压协会的专家啊，就专门指出麦芽和这个大动脉的硬化，这个呢可以作为老年高血压病人发生这个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心肌梗死的这个预测的因子。怎么来解释这句话？就是说您的压差越大，您发生心梗的几率越高。 嗯， 所以说老年听众朋友一定不只是注意要降压，就是说血压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同时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压差要最好就是越小越好，不是说越小越好，就是它越接近50毫米汞柱这个范围越好。因为大多数中老年朋友压差都是很大的，它都不是50毫米汞柱，它可能是100多。哎，所以这个时候呢，您这个压差的值越接近正常的这个值越好。当然啊，这个压差不能过小，压差如果小于30毫米汞柱，这个也是不正常的。哎，所以中老年朋友抗动脉硬化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听了您的介绍，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是高血压，但是你什么类型的高血压这个很重要哈。像有些的话呢，高压特别高，低压特别低，这也是高血压，但是这样的情况呢，它对人的靶器官的损害就特别的大哈。所以呢要特别的留意。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可能有些朋友呢不太明白，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人得高血压呢，特别容易就是体位性的低血压。比如举个例子，他蹲着的时候哗一起来，他感觉哗就晕了。那这是低血压造成的呢，还是脑缺血造成的呢？ 这个就是脑缺血。这个是因为您看我们站起来的时候血压要有一个相应的升高。 对。 但是老年人他动脉硬化，他血管的收缩的这个弹力是差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站起来了，但是血压没有相应的跟上，就是说血管没有收缩，它收缩力是差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脑缺血。 哦， 哎，是由于血压没有跟上，低血压造成的脑缺血，然后晕倒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概念。既是脑缺血了，同时呢又造成了低血压了。 对， 哎， 就是立位性的低血压。那您站起来了，血压应该相应的跟上啊，应该升高一点啊。但是老年人呢，可能血压没升高，反而降低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因为动脉硬化引起的。哎，这个时候就大脑缺血了。脑缺血，这个时候人就晕了。 所以呢，抗动脉硬化显得特别重要， 非常之重要。 刚才您提到抗纤维化和用茶色素的这种方式哈，适用于老一点的这样时间很长的高血压的一些患者吗？ 非常适合。因为我们年龄大的老年朋友，尤其是并发症多的老年朋友，又有脑血管的问题吧，又有心血管的问题吧，又头晕头疼失眠健忘睡不着觉吧，又心慌气短下肢肿吧，就是靶器官的损害不仅有脑部的，而且有这个心脏的，同时还有肾脏的。这个靶器官损害越多的中老年朋友，那这些人呢在用药方面就越要注意了。所以这个60岁以上的这个有高血压的老年听众朋友啊，他一般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肾功能的损害。但是肾功能损害的时候呢，我们用的很多药物都会通过肝脏肾脏进行代谢，所以这个时候呢，肾脏的这个药毒呢蓄积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老年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避免这个药物毒素啊在这个肾脏的这种蓄积的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朋友在用药上一定要注意。那么在用药注意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养生保健的办法就非常非常好。我们说了，这个茶色素您长期应用是没有副作用。而且这个抗纤维化呢，也是我们这个科普宣传十来年的时间了啊，也是中老年朋友用了这么多的人，它也是没有任何的负面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中老年朋友可以长期用，而且呢它没有负面的作用，这就能既改善了动脉硬化，又不增加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肝毒和肾毒。所以这样的话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应用，也特别适合

哎，为什么这个低压会越来越低呢？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心肌收缩力啊，它会下降，心功能会减退，所以这个心脏的传导系统的功能呢会减弱。所以老年人随着这个高压不断的升高，这个时候呢脉压差会越来越大，舒张压会越来越低，所以这个时候呢并发症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严重，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危险性也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低压越低危险性越大，老年朋友一定不要认为说哎，我这个低压低了是好事儿，它是个坏事儿。尤其是低压低于60毫米汞柱、50毫米汞柱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危险性更大。所以老年朋友一定要血压要平稳，同时还要抗动脉硬化。那抗动脉硬化如何来做？抗纤维化，用茶色素。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就是他是60岁退休的时候，哎，发现有高血压病了，哎，然后呢，他不仅有高血压的这个问题啊，他还有这个心肌肥厚、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等等的这些情况，而且呢，他的症状也非常明显，哎，高压高、低压低、脉压差大、头晕、耳鸣、失眠、睡不着觉，哎，然后呢，心慌、气短，哎，这些症状都有，而且乏力啊，人也不愿意运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用降压药吧，高压高，低压低，用了降压药呢，高压下来了，低压更低，哎，不舒服的症状呢依然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哎，降压药还是用，但是他就加了抗纤维化，加了茶色素，哎，后来就感觉非常好，还是用这些降压药，但是呢高压下来了，低压下的不是很多，哎，而且他呢最关键他感觉到全身有力气了，头晕、耳鸣、失眠的这些症状减轻了，心慌气短乏力的症状减轻了，他说我乏力的症状减轻以后我就可以运动了，哎，运动了以后呢他体重就下来了，哎，后来慢慢血压就平稳了，到最后呢他可以不用降压药了，因为他60来岁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还好控制。那么收音机前比如说我70多岁了、80岁了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对吧，并发症又多，而且无论是肾脏也好、心脏也好、大脑也好都有这种并发症，那么这种情况下，哎，那这个时候呢动脉硬化就不好控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更要用这个抗纤维化和茶色素了，哎，这个时候呢您只要把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血压能平稳，症状能减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危险性也就小了。哎， 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漫长的过程， 大家一定要坚持，要有一种执着的精神哈。那如果大家呢对于抗纤维化也好或者说茶色素也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是8886-44178886-4417，而且目前呢有很多的活动等待大家。 哎，那么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听众朋友啊，我们一定要长期的坚持这个抗纤维化，长期的坚持用茶色素，让我们的脂代谢趋于平衡，脂代谢越平衡，那么这个时候呢，哎，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减轻的这个程度呢，会越好。那动脉硬化减轻了，血压就平稳了，对吧？脉压差就小了，而且靶器官的损害呢，也会逐步的减轻。同时呢，我们还用这个食疗，尤其是中药食疗的方法非常非常好。您像这个黄芪，它就有促进这个血液循环的作用。黄芪里面的主要的成分呢是黄芪甲苷、黄芪黄酮类的这个化合物啊，所以这个黄芪呢在中老年朋友当中应用呢非常好，因为黄芪呢它可以消除这个肾脏肾炎呀形成的这个蛋白尿，哎，那么有很多有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呢也会有蛋白尿啊，有肾脏损害这种程度，所以呢用黄芪非常好，而且黄芪呢还可以增加心肌收缩力，还可以调节血糖的含量，所以黄芪呢它不仅仅能够扩张我们的冠状动脉，改善心肌供血，提高免疫力，而且黄芪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可以延缓细胞衰老的进程。这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实际就可以延年益寿。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这个黄芪牛肉蔬菜汤啊，牛肉 500克一斤，黄芪是25克，番茄2个，西兰花、土豆各一个啊，加适量盐就可以。做法呢是把这个牛肉洗干净，切成大块，放到这个开水里面给它汆一下，然后把黄芪洗干净，土豆跟番茄呢也洗干净了，切成块，西兰花呢洗干净啊，切成小块，然后把这个牛肉、黄芪、番茄跟西兰花还有土豆呢一块给它下到锅里面，加水用大火先煮，煮开了以后呢小火来炖30分钟，然后加适量的盐来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黄芪牛肉蔬菜汤有非常好的扩张冠状动脉、增强体力、强筋健骨的功效，冬天食用非常非常好。 对，这都是养生专家胡大一教授呢总结出来的偏方哈。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去试一试哈。据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另外这个黄芪在药店是可以买到的。 可以买到，而且黄芪的常用量呢是10到15克。 好了，那为了让听众朋友呢健康平稳的度过冬季啊，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我们节目讲座的内容，我们为朋友呢写成了一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一个养生集的小册子啊。真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里边包括冬季时令养生的食谱啊，冬季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以及中老年慢性病冬季防治的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给它汇集成册了啊。尤其呢我们数量有限，所以大家呢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赶快来早晨8:30之后呢拨打电话进行索取啊。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您记住是88864417 88864417。 那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个抗纤维化茶色素呢也是可以长期应用的。因为在长期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改善中老年朋友的动脉硬化，尤其是合用啊，合用对改善动脉硬化、促进这个动脉硬化斑块的降解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那无论是您有高血压还是糖尿病等等一些慢性病，在积极治疗的同时再加上养生保健的这种方式哈，咱们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啊，争取能达到呢治标治本这样的一个目的。 对， 但是任何东西呢都是要坚持的， 坚持。而且中老年朋友，您坚持了，动脉硬化改善了，实际它就是可以延年益寿了。因为动脉的寿命就是我们人的寿命。 是的，咱们经常会说这个症状呢在全身，但是病症呢实际上是在血管。 对，根是在血管上。 对，一定要把血管呢维护好。 对， 如果大家对于抗纤维化也好，对于呢茶色素也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而且目前呢有很好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期的高血压会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头痛、失眠、健忘、耳鸣、头晕、眼花等症状的产生。头痛的部位通常发生在后脑或两侧太阳穴部位，多为跳动性头痛，在运动或疲劳后加重。高血压多年发展到后期，就会引发心脏、肾脏、大脑、眼睛等器官的功能障碍。当心脏受影响，就会出现胸闷、气急、呼吸困难、咳嗽和泡沫痰等症状。当伴有肾脏病变时，就会出现泡沫尿、呕吐、贫血、浮肿、尿量减少、肌酐、尿素、蛋白等肾功能指标的异常。当高血压引发脑血管发生病变时，出现头晕加重、腔隙性脑梗塞、一过性失语、眼睛发黑、肢体活动不利等脑供血不足症状。高血压通常是引发脑卒中的根本原因，长期高血压还会引起视网膜动脉硬化、视网膜局限性出血、视乳头水肿、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